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持续的补充冷空气影响，预计24号到26号本市将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的日最低气温将会低于零下10摄氏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和保暖。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零下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30%。 总的来看，天气干燥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及时的补充水分。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提醒司机朋友，景山周边目前车流量比较集中，目前景山前街东西双方向都是拥堵非常严重，景山西街的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南河沿大街以及正一路一线的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说一个可能每一个朋友都遇到过的症状，就是咳嗽。 感冒受凉，鼻塞，嗓子疼，老慢支，进入冬季随处都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出现咳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止咳药，把咳嗽压下去。抗生素、止咳药天天吃，咳嗽为何总是不见好转呢？您想过久咳不愈的真正原因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刘小芳给您说说明明白白治咳嗽。 咳嗽这个症状可能每一个听众朋友都遇到过，但是未必有些朋友会把它当回事儿。一般我们好像对于咳嗽真的重视起来，觉得它是一种病了，都会持续特别长的时间，或者有些朋友说我必须得咳出来的这个痰液有血丝儿了，我才觉得哎呦这事儿严重了，得去看医生。但这到底对不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刘小芳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明明白白治咳嗽。首先要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和刘主任来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明明白白治咳嗽。除了刘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外呢，我们今天也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一位听众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女士。这个为了保护我们患者的隐私，我们就不说全名了哈。为什么把王女士也请到我们直播间来呢？是因为王女士被这咳嗽确确实实折腾得够呛，据说已经咳嗽3-4个月了，是吗，王女士？ 没错。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欢迎王女士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这咳嗽3-4个月的经历，到底比如说服过哪些药，做过哪些检查，现在到底好没好啊？也欢迎王女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她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由于吧十月份的时候伤风了，然后觉得是自己得了感冒。 嗯， 当时呢症状就是有些轻微的流鼻涕，然后呢咳嗽，当时就是没有把这个咳嗽当成一回事儿，就吃了一些治那种伤风感冒的一些普通的感冒药。 嗯， 因为可能也是由于是起因是感冒，所以当时有一定的好转，然后过了一些日子呢咳嗽就减轻了。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还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然后家里又养有宠物，所以呢在那个就是感冒恢复了以后呢，有一阵儿又有一些轻微的咳嗽，当时就一直认为呢是过敏又犯了，或者呢是感冒没好，这样又拖了将近有一个月。后来呢又像那个北京那个大规模的爆发这个流感，这次吧11月份左右，然后又中招了，然后又得了流感。这时候呢就是跟普通的流感患者一样，也有那个流鼻涕啊咳嗽啊，还有一些低烧的症状吧，但是没有高烧。然后当时呢就简单的在单位的医务室看了一下，当时医务室的医生就是怀疑也是因为流感引起的咳嗽，吃了一些消炎药，然后还有一些治流感的那些感冒药，当时这个感冒是有所缓解，但是咳嗽越来越厉害。就是咳嗽已经从那种可以忍受的那种，要变成那个早晚都有那种特别剧烈的咳嗽，然后可能在那个咳嗽加重了以后，可能运动以后吧，就比如说走得比较快，或者上楼梯以后，还有感觉喘不过气来的那种胸闷的状况，所以呢我就是比较重视这个咳嗽了，因为也拖了有两三个月，这时候我就去同仁医院找了咱们刘主任，然后挂了一个他的专家号，然后当时刘主任就让我做了两个必要的肺部检查，然后当时做完检查以后，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呢，就觉得我是已经形成了这个咳嗽型变异哮喘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问题真是挺严重的。所以就让刘主任给我开了一些他治疗那个就是我这种咳嗽型哮喘的这种药，然后是一些喷剂，就是那种那个喷到呼吸道的那种喷剂，然后服用了有1到2周以后，现在症状已经明显缓解了，基本上不会再经常有咳嗽的情况。 好，是一个咳嗽的老病号，被咳嗽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通过这个同仁医院我们说呼吸内科刘主任的一个检查，我们找到了病根儿。也想问问刘主任哈，很多的朋友有咳嗽这个症状的时候啊，都不觉得自己是一种病，总觉得这是其他疾病引起的一个表现或者说症状，我把其他病治好了，这咳嗽自然也就消失了，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作为咳嗽呢，我们不给它诊断成一个病，它是一种症状，所以呢在医学上来说我们是在症状学上描述的。那么这种咳嗽呢很多疾病都可能会引起，但是呢有的咳嗽有轻有重，所以呢它的程度像刚才的王女士她说的就非常的清楚，因为一开始的咳嗽并没有影响她的生活质量，所以她用不着就医，那么到后边呢她的咳嗽症状很重了，影响生活了，那这种呢绝对应该是一种需要重视的症状了。 也就是说其实咳嗽真的是像我们大家理解的这样，它不是一个病，它肯定是有病因的引起的一个临床表现。到底哪些疾病会引起咳嗽这样的症状，哪些疾病引起的咳嗽又会比较严重，可能会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甚至比如说会有咳血的这些症状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咳嗽到底怎么治才能够明明白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交流和互动。我们今天呢是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为大家进行现场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弹幕的形式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找到我们和专家直接的弹幕交流。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在资讯过后呢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刘小芳刘主任和大伙来说明明白白治咳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两会传来的最新健康消息。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会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每个区至少建立一个紧密型的医联体，发展专科医联体，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落实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对此，市卫计委主任雷海潮介绍说，今年北京将会根据居民的需求，加强健康教育和指导，针对不同的人群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包，以实实在在的服务和加强签约人的联系，推进就诊预约、定向分诊、诊前服务、诊疗服务、全科预约、诊疗流程全覆盖，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化改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使得家庭医生的服务更加贴近、更加及时、更加经常和更加连续。同时也会加强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质量控制，加大对于签约服务数量、服务质量、服务满意度等考核力度，研究完善有效的家庭医生签约绩效管理制度，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长效发展。每年到了冬天，都会有一些朋友的双手一碰水，没多久就会皱起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我们的皮肤是布满着薄薄的一层油脂，为的就是防止皮肤直接从外界来吸水。当我们浸泡在温水或者是热水当中呢，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这个油脂就会被温水去除，因此皮肤会开始吸水。如果短时间泡水手就皱起来的话，可能是因为您手上的皮肤过于干燥，油脂分泌不足而导致的。当然，出现这种症状也有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还有可能是因为季节性干燥、身体缺水所造成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您不用太过担心，平时多注意补水，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还有就是提醒您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B， 少量的吃鸡精、味精，同时也可以服用葡萄糖酸锌来补充微量元素。睡前可以给双手涂抹一些凡士林等润肤露，平时呢注意一下手的干燥程度，感觉皮肤太过紧绷的时候可以涂抹一些润肤露。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了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启程，从1月22号到1月28号，围绕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七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的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和政府部门的一把手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播出时间从1月22号到1月28号每天晚上的7:30到9:00，第二天早上的7:30到9:00进行重播，也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节目的互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刘小芳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明明白白治咳嗽。因为确实到了冬天，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流感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这个咳嗽声咳咳咔咔的总是不绝于耳哈。刚才呢，我们的直播间也为大伙儿请到了一位这个患者王女士，通过她的这个描述，她跟咳嗽真的是战斗了有一段时间了，3-4个月了，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了。也想问问这个刘主任，是不是有很多比如说咳嗽的患者都是像王女士一样，咳嗽3-4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对于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的时候才去医院看，才去找原因呢？ 嗯，我觉得那个主持人先说，你今天这个题目非常好，明明白白治咳嗽。因为刚才王女士说的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之间呢是有个体差异，的确呢有的人是到咳嗽到很严重的程度还来看，甚至呢还不来看，耽误了很长时间。那么也有的人呢有咳嗽症状以后过于焦虑，所以呢我觉得先是对咳嗽症状呢大家有一个感知。因为首先咳嗽是我们人体的生理的一种正常反射，那么比如说我们喝点水呛到气管里，吃点东西有点唾液呛到气管里，都会引起咳嗽，那么这个咳嗽肯定是正常的生理反射了。那也就是有的感冒的时候，可能感冒以后也会有一段时间的咳嗽，但这种咳嗽呢它往往不是影响你的影响这个 生活，那么也不影响我们休息啊，尤其是夜间的咳嗽，影响休息的时候，那它就是一种病理性的哈。那么如果不是很重，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感冒以后咳嗽一个多星期，慢慢也就好了。那这种咳嗽呢，就像刚才主持人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那么用一点止咳药，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咳嗽持续时间很长了，就需要我们关注了。我们从医学上呢，一般情况把咳嗽分为几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会分成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所谓的急性咳嗽呢，就是咳嗽症状在3周以内的，那么在8周以上的叫慢性咳嗽，3到8周的叫亚急性咳嗽。 那这是时间的一个划分哈。 对， 我们一般认为有一个病，我们说它急性或者是慢性，大家普遍认为急性就是一般来势比较凶猛，来得快也去得快。如果是慢性的呢，它可能没有那么凶猛的来势，但是它持续时间总是特别的长，而且哩哩啦啦总是治不好，我们就说这是慢性疾病。这咳嗽的急慢性划分也是这样吗？ 不是啊，我正好要这么说，因为好像我们给它区分的是一个时间，老百姓会认为，那么时间长慢性的可能它症状就不重，不是这样的，因为有的咳嗽虽然它持续的8个星期以上，它的症状很重，像刚才王女士她说的就很清楚，实际上它基本上间间断断的在持续的咳嗽，只不过程度越来越重，它的时间呢大概有3个月，也就是我们看有12周的时间，那么后面呢逐渐加重，影响它的休息了。所以从定位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慢性咳嗽，我们医学上是这么定，但是我们约定俗成的认为这种慢性咳嗽它可能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实际上说起来呢，这个咳嗽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有一部分的这种咳嗽不管它是急性是慢性，那它如果一旦症状重了，甚至像刚主持人说的有卡血的症状了，那么这样的病呢，它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种像我们说哮喘呀，或一种咳嗽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器质问题，比如说年轻人如果接触了这个结核的病人或者一些病原以后，肺结核可以有咳嗽。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吸烟的人，那么还有一定的年龄高了，一般我们认为45岁以上的男性有长期吸烟的，那他如果有反复性的咳嗽，一定要注意筛查肺部肿瘤，也就是肺癌，因为它的发生率现在在增高。 也就是说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咳嗽它是和各种各样的疾病相关的。 对，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其实咳嗽它是一个症状，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分清导致这种症状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它是这种自限性的疾病啊，自己就能好的，还是说有一些可能会进一步发展甚至恶化的疾病。 对对对，说的很有道理。 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跟您互动哈。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您说，这孩子啊一到冬天就咳嗽，怎么回事呢？这咳嗽有季节性的吗？比如说像冬天这样比较干燥又寒冷的环境，咳嗽是比较好发的吗？ 是这样的，因为冬天的环境的变化以后，容易有呼吸道的感染，尤其是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孩子、儿童，那么冬天气候干燥寒冷，然后病毒的感染的几率会增高，孩子里边呢还有支原体的感染，这点来说呢儿科医生可能经验更丰富。另外呢，在感染的情况下可能还会诱发一些非感染的因素引起咳嗽，那么就相对复杂一些了。 那也就是说冬天其实这样的温度和环境的的确确是容易引起咳嗽出现的。 对对对，是这样。 但具体是什么原因的话，就得根据个人不同的体质和不同，比如说我们接触的这些感染的风险啊、病毒啊什么的，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原因。但大部分朋友可能在冬天接触了这样比如说感冒啊，这种各种着凉的症状，都会有咳嗽的表现。我们也说了，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会有很多很多的病因所引起，咱们具体来跟大伙说说吧，咱们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咳嗽？咱们从轻到重还是从重到轻？咱们跟大伙儿来列举一下。 这样吧，因为我觉得鉴于这是一个广播健康节目，那么我们把特别专业的咱们就先另说。因为比如说 最常见的，咱们先说说。 对，比如说老百姓如果咳嗽卡血了，他一定要到医院，那我们医生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鉴别甄别。那么咱们就说点很简单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反复咳嗽。也 不发烧，可能也没有卡血，痰量也并不是很多。那么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那种慢性咳嗽或者亚急性咳嗽这样的患者，在临床并不少见，门诊很大量的病人是因为咳嗽来的。那这样的病人，可能你拍胸片他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呢，他的咳嗽还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说刚才王女士说，她的诊断呢是一种叫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么随着我们医生对他的认识增多，然后呢，再加上患者及时就诊，这个疾病的发病率并不低。其他呢还有很多原因也可以引起这种慢性咳嗽，所以呢，我们医生在看病人的时候呢，要给予很详细的询问，这样呢才能给他进行甄别。 好，那比较常见的容易引起咳嗽表现呢，咱们来说一说吧。比如说像感冒，是不是我们最常见的会引起咳嗽的？ 对，说的非常对，因为感冒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尤其呢像近期有这个病毒感染，有流感，虽然有轻有重，它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而且呢，这次的感冒，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感染以后的明显的咳嗽，而且呢，很多人会说咳嗽的要把肺都咳出来了，症状很重。那这个呢，它是一个感染以后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疾病表现的过程。如果它在2个星期左右就好了，那可能给一些止咳药就过去了。那这样的呢，只是一个感冒后咳嗽，有时候我们叫感染后咳嗽，大家不要太紧张。 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说自己呢是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这应该是就诊过的朋友哈，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一直不好，伴随有气喘，总是反复，想问问您怎么治？这支气管炎引起的这个咳嗽是不是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因呢？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位听众说的呢，可能我们还要再详细分析一下，因为支气管炎可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诊断，有的时候病人的确有发烧，然后咳嗽，有痰，那么我们甚至医生能够听到肺里有点啰音，它是由感染引起的，它就是真正意义性的支气管炎。如果急性发作的呢，就是急性支气管炎。但是呢，有些情况诊断的支气管炎，尤其像这位听众说的，他还有喘息的症状，恐怕他不是真正意义的支气管炎，应该注意一下，有可能有支气管哮喘的可能性了。 好，那也就是说支气管炎也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引起咳嗽的一些症状。 对。 在临床上咱们有没有过统计，比如说能够引起咳嗽这样表现的这个疾病大概有多少个种类啊？ 这个我觉得不太好来区分。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一个疾病它的原因可能就会有200多种。那么这一个呼吸疾病它就可以有咳嗽症状。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不太好回答。 那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疾病，可能这个疾病可能几百上千种的疾病都会表现为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 对，有很多都是有咳嗽症状。 那对于咳嗽的朋友，我觉得大家伙最关心的就是这咳嗽咳成什么样，就提醒我们说是比较严重的，我得看医生了。有哪些症状可能我自己扛一扛，自限性的也就好了。比如说有朋友在问说，总是咳痰的话，而且是白痰，这是不是意味着比较严重，得去看医生？比如说痰能不能够作为一个咳嗽重或者是轻的指标呢？ 可以，主持人的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我觉得你问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咳嗽，什么样的咳嗽要来关注。刚才我们说到过，如果这个咳嗽即使是干咳，它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了，那么包括白天工作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咳嗽已经影响你的正常生活，或者夜间影响休息了，那么要来看，这是一个是从它对生活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它咳嗽的症状是不是伴随比较重的。那一个呢，就是像刚才说伴有喘息症状的人，那可能你要关注了。还有一部分呢，他的咳嗽就像卡了鸡毛一样刺激性的咳嗽，那更要引起注意了。 那这种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是咳根本停不下来的那种？ 对，有的时候我们叫做刺激性的咳嗽，或者说咳嗽时候还伴有高调的金属音，因为有一部分的气管的气道的异物，或者说长了东西，有肺癌的时候，它会有这种刺激性咳嗽。 好，也就是咳到停不下来， 对， 有感觉有刺激有异物的时候， 对， 得留心去医院了。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因为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是哪些疾病会引起咳嗽？大家会认为气管、肺部的疾病会引起咳嗽，但是心脏的问题也会引起咳嗽。 不光呼吸道的问题会有咳嗽的表现，心脏也有可能。 对，所以呢，就说起来，什么样的咳嗽要关注呢？比如说咳嗽的时候，明显的伴有我活动活动气就不够使了，我们叫 活动后气短，或者说有的病人咳嗽到不能够躺平，夜里必须得坐起来或者坐很高的枕头才能入睡，这样的咳嗽都需要关注了。 嗯，好，那比如说像痰液，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咳嗽轻或者是重的指标呢？ 嗯，有一种咳嗽呢，就是没有痰，叫干咳。还有一种咳嗽呢，是有痰，我们叫湿咳，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痰液的问题。当然，呼吸科医生是非常关注痰液的性状的，因为咳稀痰、黏痰、白痰、黄痰，痰里是不是有血，对我们来说都有很高的提示意义。 嗯， 比如说个比较简单的，如果我们咳嗽的时候咳出来的痰很黏，而且呢甚至发黄，甚至有些慢性肺部基础病的人咳出的痰发绿颜色，那么往往提示他有感染，要及时就医了。 哦，这种是比较严重的。 对， 那像比如说干咳的情况，这个时候是意味着病情相对来说比较轻吗？ 不一定，因为有的咳嗽它就是干咳，刚才我们提到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可能没有很多的分泌物，也就是说它的痰不多。那么还有刚才我说的过一种叫刺激性咳嗽，那就是干咳。 哦， 但是呢它是有器质性的疾病，需要及时就医了。 明白了，那就是说其实痰液单一这样的一个指标并不能够作为我们咳嗽严重或者是不严重，有什么样严重的疾病或者不严重疾病在后面的一个判断指标。 对， 它只是一个参考。 对，它不是单一的判断指标。 但是提醒大家，如果痰液有这种又黏又黄甚至发绿，更别说咳血这样的症状了，就提示您这个时候应该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得去看医生了。 对，是的。 好，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关于咳嗽的事儿哈。有朋友说早上起来会咳两声，但白天不怎么咳。我估计这个朋友是每天早上都会有这样的症状，这时候该留意吗？它算是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慢性咳嗽吗？ 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症状可能不用太焦虑，如果你只是晨起咳一两口两三口痰，甚至呢有的时候有一点点黄，那么白天一天都没有咳嗽，这种呢往往是我们经过一整夜的休息以后，气道黏膜比较干燥，它有分泌物，痰液浓缩刺激，可能会咳出点痰，这个呢我觉得不用太紧张。 哦，也就是说其实白天没有持续性的这种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哈。 对， 还有朋友在说自己去医院 X 光检查了肺部，说没什么问题，但是这咳嗽啊两周了，为什么一直不好？可能很多这种长时间咳嗽的朋友，第一反应都是我得去医院拍个片子查一查肺，看肺有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要检查咳嗽的话，我们比如说拍胸片，X 光检查肺部，这是必须的吗？ 这是一个步骤，因为很关键，因为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像肺结核，或者说有一些肺部炎症， 肿瘤 或一些慢性基础病，那你不拍影像学是发现不了的。所以呢刚才最早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把咳嗽分成急性、慢性和亚急性，那么在我们医学上约定俗成的这种的分期是鉴于已经拍了胸片是正常的时候， 它依然咳嗽，肺部没问题的时候， 对，影像学没问题的时候依然咳嗽，那么我叫慢性咳嗽。实际上有一些疾病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它的影像学没有任何的表现。 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拍片子是看不出问题的，可能隐藏在其他的地方。那除了我们说拍这种胸片 X 光片之外，判断咳嗽的原因还有哪些手段？我们还需要可能做哪些检查，尤其是长时间不好的咳嗽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刘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明明白白治咳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继续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发送弹幕和专家进行交流。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伙说了，其实咳嗽啊，它是一个症状，也就是它是一个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得透过这个表象找到病因， 对， 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咳嗽，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下半段抓紧时间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哈。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和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上，有特别多的朋友都在问您，说自己的咳嗽啊，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就是白天相对来说还好一些，晚上咳得比较严重。有朋友是干咳，晚上严重，也有朋友说咳痰的情况，晚上也比较严重。想问问您，这个咳嗽它都是晚上要比白天更严重一些吗？ 哦，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问患者的这个咳嗽白天和晚上的变化是有一定的提示意义的。 嗯， 比如说年轻人的咳嗽干咳为主，或者有一点稀薄痰，夜里边重，或者天快亮的时候厉害。然后呢，这些人如果他再有一些胸憋和喘的症状，可能提示他我们说的是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可能性大。 嗯， 然后如果是老年人有心脏的基础病，夜里边咳嗽躺不平，坐起来以后就好转，那这样的患者呢，心功能不全引起的咳嗽的可能性就大。 嗯， 所以呢，医生呢对于症状的这个问诊，他对一些疾病的诊断是有一定的提示意义的。 嗯，有一些咳嗽的这个疾病是晚上严重，那比如说像早上有没有一些疾病他会咳嗽比较严重？ 有可能，一部分呢说晚上厉害，凌晨那个是一回事儿，还有一部分呢早上，比如说咽炎，早上起来会有那么几声咳嗽的症状，他可能会不会有什么多大问题？另外有一部分咳嗽呢，他可能白天的症状会重一点，而且病人呢会有反酸水、烧心的症状，那么这种呢叫反流性食管炎，它也会引起咳嗽。 嗯， 还有一部分呢，我刚刚也看到这个有问题，观众的问题哈，就是说有鼻炎的病史，然后呢他觉得有鼻涕往后流的感觉引起咳嗽，我们原来叫做鼻后滴流综合征，现在呢有的叫，我们现在叫做上气道综合征，那么它呢实际上是和这个鼻炎是相关的。 嗯，好，也就是说其实有的疾病引起的咳嗽症状会早上或者白天比较严重， 嗯， 但是有的会晚上比较严重。 对， 也提醒您把这个症状在看病的时候一定得跟医生描述一下。 对对，像刚才王女士说的就很清楚。 对，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医生帮您来确定一下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有判断意义的哈。 是的。 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很多朋友比较有共性的这个问题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上和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在问您，说这个之前甭管什么原因，感冒也好，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也好，就是咳嗽了一段时间，但是呢这咳嗽一直不好，哩哩啦啦的一直持续，后来他就担心这会不会把肺咳出问题来，会不会由于这长时间不好的咳嗽引起什么其他的器质性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咳着咳着把肺咳坏了，会这样吗？ 对，它应该是一个因和果的关系。 嗯， 那么刚才主持人说的什么，由于什么原因引起咳嗽，那么这个疾病的本质它是原因，它是根本。那咳嗽呢是一种结果。一般而言呢，说咳嗽把肺给咳坏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应该发生。 哦， 但的确是有的时候会有严重咳嗽的时候，病人突然出现一点点咳血，因为细的小的血管被咳破震破了是有可能的。 嗯， 或者呢病人会出现咳嗽以后痒，嗓子哑了咳嗽的，那么这种呢会有，但是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咳嗽把肺震坏了，除非有种特殊情况，病人有肺气肿，使劲咳嗽以后出现气胸，一般而言是不太应该的。 啊，也就是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有可能真的把肺咳坏了。 啊，对。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即便这咳嗽比较严重，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也不太可能单纯的由于咳嗽把肺咳坏了。 对对对，它是 如果肺出问题的话，应该是我们说导致这个咳嗽症状的原因。 对， 病因可能这个时候是肺部的一些疾病引发的。 对， 嗯，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冬天一受凉一激动就咳嗽，但是夏天就好，这是怎么回事？咳嗽有这种季节性的吗？它有可能是比如说过敏或者是其他方面原因导致的吗？ 嗯， 有可能，像这个这位听众说的，冬天一受凉就咳嗽是有可能的。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过，冬天本身就会有病毒感染呀，一些病原体感染的几率高，或者说他没有感染这些病原体，他也会可以作为一个刺激物引起咳嗽。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冷空气有一个物理因素的变化的时候，刺激也会引起咳嗽。那么这样的人呢，往往他有一个过敏的体质，所以这样的人群呢，他可能会有冬天咳嗽。比如说有的咳嗽他可能到春天或秋天厉害，因为春天有花粉，秋天的时候呢有草籽儿，所以呢这些过敏因素刺激呢，它会引起咳嗽。 嗯，也就是说，如果您的咳嗽是特别特别具有这种时间段的这种性质， 嗯， 我们就要怀疑可能是跟某一个过敏源有关系了。 对，是这样的。 嗯，对，说到跟过敏源有关系啊，之前我们做很多这个关于变态反应方面疾病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可以提前吃一点抗过敏的药物。关于比如说过敏性的这种咳嗽，我能提前吃一些比如说抗过敏的药来预防吗？ 是这样，这个问题呢问的挺好的，可能就是如果是在过敏期的时候，的确是自己有这个疾病的时候，要生活的细致一点，观察自己的症状，它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季节特点。那么这些季节特点呢，它会隐藏着一些过敏源的可能性。那么到过敏源快接触了，到快发生的时候，我要提前治疗。那么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治疗呢，不单纯是吃药。 嗯， 因为老百姓呢，头脑中原来最早时候认为输液是最好的。 嗯， 那么后面认为我要治病一定要吃药。实际上呼吸的病呢，因为我们的气道是和外边直接相通的。 嗯， 所以我们有一些药物呢，就可以在气道局部用一些稀有的药物就可以了。 啊，好，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提前用这种比如说抗过敏 的 一些吃的药。 对， 到这个季节如果特别明确，比如说是什么引起的这种过敏性的咳嗽，我们可以用这种喷剂也可以缓解症状。 对， 除了我们说抗过敏的这种用药之外啊，对于咳嗽大家伙最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止咳糖浆。 哦， 如果出现了咳嗽，尤其是这种持续咳嗽，有各种各样止咳的方法，止咳糖浆肯定是。现在还有什么川贝蜜炼枇杷露，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炖梨，这都是大家认为止咳的一些好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啊？能不能够有效的止住我们的咳嗽？ 是这样啊，作为医生呢，我是觉得一些老百姓的一些食疗、一些偏方，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当然，我们在咳嗽的初期用它来治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嗯， 因为刚才说了没有副作用，而且呢，一些轻度的咳嗽它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它会有效。 嗯， 那么第二个呢，作为咳嗽糖浆而言呢，这些糖浆的种类是很多的。 嗯， 我建议大家在用之前呢要看一下它的配方。 哦， 因为有一些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些中成药给它配出来的，另外呢有一些呢里边它是一些西药的中枢镇咳的成分是含有的。 嗯， 那么如果在咳嗽急性期的时候，即使有这些中枢镇咳成分的药，我觉得也是可以用的。 嗯， 因为如果你在短暂的一个多星期左右一个星期左右你用了这些药症状控制住了，那么也就说明你的疾病没有那么严重，那把症状控制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用了很长时间这样的药依然压制不住，就说明你有疾病要诊断，要治疗，要针对性的治疗。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种如果含有中枢性镇咳的药的糖浆不要过量。 哦，我们说里面可能会含有比如说上瘾或者是致幻的这种风险哈，如果长期又大量的使用。 对， 所以说很多我们说止咳糖浆在医院或者是在药店其实是处方药，要拿着医生的处方去开，并不是所有的止咳糖浆都能够买到。 是的， 那也就是说有一些轻微的或者说早期的咳嗽症状，我们可以使用比如说止咳糖浆也好，或者说我们炖梨呀，什么蜜炼川贝枇杷露啊，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 对， 但是我们尝试比如说多久没有出现好转，甚至进一步恶化了，我们就别再尝试了，赶快去医院检查吧。 嗯，我觉得怎么说，两个星期左右吧，如果一个星期能够见好，那可能你再持续一个星期让它去恢复也是有道理的。 嗯， 但如果两个星期你都不好， 或者说这个一个星期这个症状是持续加重的，那可能就要看看医生了。 好，那也就是说一个星期这是一个时间节点，我们看一看好没好转，如果有好转的话咱再坚持一个星期，没有好转就赶快去医院找原因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之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的着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问了您好几回了，说自己啊现在坐月子，然后呢有咳嗽的这个情况，现在呢一直没有好，想问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很多比如说这个怀孕期间或者说坐月子的时候，这些准妈妈们和新手妈妈们都特别的紧张，这个时候咳嗽会不会影响孩子呀，我该不该吃药啊，我治还是不治啊，咱们跟他们来说一说吧。 其实这个时期不光患者紧张，我们医生也很紧张。我们接触那个妊娠的同志，或者说他还要在哺乳的这些女同志，我们也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对他的诊断要更加清晰，而且用药呢要更加严谨 谨慎一些， 谨慎，不能够影响胎儿，也不能影响哺乳的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自己呢也不要紧张，要回顾一下你的疾病特点。一个呢就是在妊娠之前是不是有过这种很难控制的慢性咳嗽的病史，以往做没做过检查，这是一点要回顾。第二一点呢就要看看这次引起咳嗽会不会有什么原因，比如说坐月子期间我们有一些生活习惯，可能门窗紧闭啊，空气是不是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清洁的用品呢会不会有一些刺激性会引起，那这样的人呢他还是有一些规律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这种过敏的人群，或者说他已经有过敏性哮喘的倾向的人群，这样的人呢在女同志实际上这个激素雌孕激素水平的变化是会使他这个过敏的症状有改变，甚至会加重的。所以这种情况，那么除了保暖和一般的治疗以外，如果长期不好真的还得需要医生来帮他了。 那也就是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是建议你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去医院找找原因。因为在用药方面像妊娠期这个我们说怀孕的阶段也好，或者是坐月子的时候也好，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到胎儿，所以用药咱们还是得慎之又慎。 对我们很谨慎。 好。还有辣物饼干这个朋友说干咳已经半个月了，吃了很多药啊还是咳，想问问这个时候要不要去检查。其实我们上半段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说的关于检查的问题，除了我们去检查会拍一个胸片或者 X 光之外，如果总是咳嗽不好持续时间又比较久的话，我们还会做哪些检查的项目吗？ 可能老百姓对于就是呼吸的病拍胸片印象是比较深刻的。那么有一个检查我不知道主持人知不知道，肺功能。 肺功能这个不是每次我们体检的时候好像会查吧？ 我们体检从小到大的时候都是吹一个肺活量，那个对于我们肺功能来说是太简单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人的气道气流有没有受限，有没有一些阻塞的证据，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更多的证据。那这时候呢要做肺功能的检查。简单的说呢，这个检查呢是需要一种特殊仪器进行，按照这个技术员的指令进行呼气吹气，就是吸气呼气的过程。那实际上这个检查呢对于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是很重要的。比较典型的来说，我们诊断支气管哮喘或者刚才说到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就离不开肺功能检查。 所以说肺功能的检查可能也是帮助我们治疗咳嗽的时候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的手段。 对。 好，那就是我们的胸片还有肺功能的检查，这个都有可能会在我们的检查过程当中使用到。 对是这样。 好。小顺想问问您，说咳嗽变异哮喘已经很多年了，刚开始啊用一些药是有好转的，但是呢现在这个已经持续了七个多月，每天两次服用他原来使的这个药。他说不是吃的是吸的，但是呢症状不好，时好时坏的，想问问您为什么。比如说一些治疗咳嗽的药物它也有这个蜜月期吗？我们需要定期去换药吗？ 是挺好的问题啊。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吸入这个刚才他说的药我看到了是对的，那么但是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停药，他的停药实际上医生指导停药是很关键的，因为医生他要了解他的病情是不是控制了，然后在减量的过程中指导你逐渐的停药，这样就安全。但目前来说呢都持续用了七个月了，而且呢也是在一个剂量是一个中等剂量，他还在干咳，那说明 症状控制的不好，可能我们就要找原因了，因为这个他的诊断是不是真的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嗯、 医生要回顾他的一些检查资料，包括这个胸片或者肺 CT 的影像学。那么我们对于哮喘实际上还有很多鉴别诊断，因为有一些疾病可以表现为哮喘。第二个呢，如果真是经典意义上的就是一个哮喘，这样治疗不好，那么我们可能要找他有没有一些伴随的因素了，比如说这个病人有一些控制不好的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或者说他的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人啊，不知道，或者有没有食道反流啊，或者有没有些包括体重啊一些情况，都会影响哮喘的控制。 嗯，好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在给大伙儿支招。有听众朋友刚才看到了，说这个咳嗽的时候给脖子上抹点风油精，说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缓解这个咳嗽的症状。其实可能咳嗽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咳得又非常的难受，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缓解一下这个症状呢？ 嗯，作为医生，实际上我特别愿意看到这样的那个秘方偏方、哦、因为我的知识面可能仅限于这个医学方面的啊，老百姓的这个偏方并不多见，所以这个方法呢我打算也什么时候试试看看啊。但是如果是这个过敏的哮喘的人，我不建议用，因为这个风油精它有挥发刺激性的，有的人可能就会有过敏。 嗯， 那么其他的这个秘的就是偏方，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大家那么有经验啊，但是接触病人以后呢，有一点就是，如果真是一个感冒急性期的病人，然后他引起的咳嗽、气管炎，那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呢要注意保暖了。 嗯， 所以比如说多喝些热水啊，保暖，然后减少一些刺激性食物，比如辛辣食物的这个食入，或者呢减少吃油腻的，对这个疾病的恢复是有好处的。 嗯，好，也就是说缓解其实咳嗽这个症状，保暖，多喝一些这个热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糊弄你，是真的有效的。 是的， 嗯，我们刚才在节目的上面呢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干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咳嗽进行一个刺激，让它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说在冬天，尤其是现在比较干燥的这个环境当中，多补水也有帮助对我们的这个咳嗽缓解。 是的， 嗯，好，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治疗方法，说雾化治疗现在对于咳嗽的治疗是比较好的一种技术吗？雾化和消炎药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呀？ 哦，是这样的，雾化治疗呢，往往我们一般的是，在雾化里边要给添加一些药物的，比如说支气管扩张剂，或者在急性期用局部的吸入激素。但这个呢，在我们门诊来说呢，用的范围并不是很广，那么是根据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哮喘的急性发作时候我们才用，不是一个家庭应用常用的。当然有一点呢，一些孩子、儿童，因为他没有办法配合像刚才一些吸入治疗，雾化治疗对他来说就比较适合了，所以是选择性的人群。 哦， 那么如果提到雾化和消炎药哪个比较好，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宽泛了，因为我们的消炎药一般而言呢指的是抗菌药啊，抗菌素。那这种抗菌素呢绝对是要有选择性的应用，比如说感染作为一个急性诱因，然后呢急性发作的诱因，它把一些慢性病给它促使它急性发作了，那在急性期可能就需要用抗消炎药。所以呢在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越来越严格的掌控这种消炎药了、 嗯、 它已经是处方，不要求是处方用药了， 处方药、 所以呢一定是要有需要的时候再用。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消炎药都是我们说的这个抗生素， 对， 我们没法自己随便的使用，而且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用。 对对，的确是。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老公早晨起来呢会感到恶心而且也咳嗽，这咳呀可是撕心裂肺的咳，应该是咳得挺严重的，但是呢这老公有吸烟史而且不戒烟，想问问到底怎么办。像这个有可能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慢性咽炎吗？ 嗯，这个我觉得这位太太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 肯定和吸烟有关。 对，这个有吸烟这个因素的情况下真的是应该戒烟的，因为呢我们今天提到的比较多的这种干咳是一种哮喘引起的啊，但是呢吸烟的人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会引起这种 原来最早我们叫老慢支，实际上我们现在对它认识深刻了，我们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有的时候英文缩写叫 COPD， 可能病人医生就这么写简单了。那这种呢是和吸烟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另外其他的很多的这种咳嗽都是和吸烟有关。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治疗，我们实际上治疗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让这个病人戒烟。 嗯，好，还是得先戒烟。 嗯， 那对于比如说早上就有这种干咳，然后又有恶心症状的这些朋友，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方法能够缓解这样的症状，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医院找医生找病因了？ 嗯，可能我觉得听众朋友们愿意听到的一个就是说，我有问题我去找大夫看，如果大夫看完没有问题我还这样咳嗽怎么办？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就这样。可能呢，像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吸烟的人，他就会不光是对肺有影响，他对他的咽喉是有刺激的，所以他可能会有慢性的咽喉炎。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早上起来就会容易干咳。那么我们刚才说戒烟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这个在北方地区比较干燥，那空气很干燥，尤其冬季，这时候呢有一些湿化是比较好的，房间内的湿度是应该有要求的。另外呢，早上起来呢，比如说多喝一些水啊，这些对他这个咽喉的这个分泌物的排出是有好处的。之所以那么咳嗽呢，是因为他的分泌物比较干，他咳嗽不出来，所以他需要很大的力度才会造成这样的症状。 好，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您简单回答一下。有朋友想问问说，总咳嗽会不会转成肺炎或者是哮喘？有这个可能性吗？ 嗯，也就是说，总咳嗽是有哮喘的可能性。肺炎呢，往往是一种急性疾病，它不会是总咳嗽。 嗯， 所以呢，要查总咳嗽，要查查它的原因了。那么，作为呼吸疾病来说，我们的病种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一句两句真的说不那么清楚。 哦，那会不会比如说我就是没有什么原因，一开始可能就是没有原因的这种干咳，我咳着咳着咳出哮喘来了，有可能吗？ 那这个没有可能， 不会的。 嗯， 大家伙可以放心。好了，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的问题了。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会继续邀请刘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解答大家关于咳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也跟大伙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同仁医院的呼吸科找到您。 哦，我现在的出诊时间是周二的上午和周四的下午。 嗯，周二上午和周四下午，大家还可以在北京同仁医院的呼吸内科继续找到刘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老年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姬长真姬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蛋白质到底怎么吃才好呢？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